朝鲜科学的划定候鸟保护区，合理地进行候鸟栖息地管理。近年来，朝鲜政府调查各主要候鸟保护区和栖息地，来评定了候鸟栖息地次序。国家科学院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设立文德候鸟观测站，并在国土环境保护省等一些单位的合作下，采用先进的栖息地恢复技术来科学地进行候鸟保护和管理。朝鲜三面环海，因而成了东北亚地区的候鸟主要迁徙途径和中途停留场所。